现购买 VOL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进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前不久不是有个 T 台秀，那个秀可是有秘密的。 什么秘密啊？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那倒不是，它的名字里带秘密。 小花啊，其实我认为可以直接说，因为人家可是正大光明的事儿， 就是 对吧？ 维克多利亚的秘密， 什么是什么劲？小花，别较劲，别较劲，没用。人家说你衣裳好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我较什么劲呢？ 对啊，你身材跟他没关系吧？ 对， 长相跟他没关系吧？ 有什么可较劲的？我觉得这千姿百态， 有爱孙猴的就有喜欢你的， 有千秋。你说那是孙猴，我看你的审美也够呛。 他不说自己啊，他把人家说成孙猴。 对。 最近呢，郑州有一所学校的学生也上演了那个秘密的秀。 哎呀， 那同学们又没有那样的衣服，而且同学们校风校纪也比较严格，你想穿成那样恐怕学校也不允许。哎，不过女同学男同学也不愿意真穿成那样啊，对吧？ 在自己家里是可以的。 不是，就我觉得穿那样上街主要冷。 天儿，对，上海天儿也不热， 也不热， 又没什么暖气，对不对？你说真让同学们穿成那样， 你考虑那干嘛使？ 那同学们向往的就是香肩、美背、大长腿。 我觉得对美好的向往从古至今大家都是一样的。 谢谢、嗯、 他对我这句话加以肯定，跟他没关系， 没什么太大关系。嗯， 那么宿舍里面的男生女生啊，就可能也是大一大二同学啊，还没有那么沉重的 这个女生啊 学业， 怎么还有男生啊？ 哎，男生也是图一个热闹好玩。男生大一大二的懂什么呢？ 大一大二， 你要说一岁两岁懂什么？ 大一大二好像基本上也什么都懂， 要对自己的行为赋予法律责任了。 对，他那颗心还是一颗大男孩的心呢，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 这么毛躁吗？ 哎， 或者他们就听到了女生那边玩这个觉得好玩，自己也想有模有样的扮起来，是不是？年轻人都有这么一颗心呢。于是呢， 猎奇心理， 大家就开始筹划了。女生宿舍就琢磨，咱们也没有那些好看的衣服，咱们也不能穿成那样，又没有暖气啊，还得说这个。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有床单啊。 有床单我是 被罩啊。 干嘛把帘都挡上？ 从老家来的那行李包。 哦，都挎着是吧？ 对吧？ 嗯， 他们有道具， 铃子。 对，他们插个铃啊，拿个什么的，咱们也想办法呀。 拿一条疙瘩。 嗯， 咱们有围巾、口罩， 不挨着人有翅膀。 咱们有床单、被罩， 这床单都用两回了。人家有那个发型啊。 发型那咱们就 咱们要开水 干嘛呀？ 烫啊。 老三你要浇脑袋呀。 老三 咱们也有头发。 是是是是是，我信。哎，这咱没杠台， 这不太杠。 他们是有头发， 笔啊， 把笔啊什么都弄挡在上、啊。 对，他们手里拿的花篮啊，什么什么花束这些道具啊，咱们可以拿这个水瓶、脸盆来代替吗？ 我怎么觉得像逃荒的？ 所以就是筹备了一下呢，女生们就打扮起来了， 嗯、 还真的是有模有样啊。 这化完妆之后，披着被单，拿着被窝，抱着包。然后脑袋别人铅笔钢笔啊， 右手牵着一条狗，左手揉着俩铁球，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您再瞧男生那边吧，哎呀，蒙着脑袋敲着脸盆，拿着刷缸子， 怎么跟上街起哄的似的？ 就是起哄，玩归玩，可别天天玩啊， 多新鲜 呢！别落下学习、学业、上学什么最重要啊？ 学习。 知道你还玩？ 我多的 多的玩，不是 小的时候，小时候我记得你们俩就玩， 玩都不一样，我们玩那是斗发。 对， 我那是毛巾被， 他那也毛巾被， 这么斜披着，这胳膊得露出来，那胳膊卷大袖， 对， 就呼呼呼一挥。 我那个是被窝，我那是从脑袋上这就开始被， 哦、 你知道吧？大磊坐在那边呢，他说无量佛， 对对对， 我说好家伙， 我拿棍一捅他，他帮你趴下， 对， 玩的比他好。 不过我想起了一句歌的歌词， 嗯、 来呀，快活呀。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知道吗？ 嗯， 这事儿挺逗的。上海有一个人从医院偷了三部手机，被抓之后呢，跟那个警察说：“快给我送那个看守所。”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这个到晚了就没有晚饭吃了。 嗨， 看守所4:30吃饭，我现在有点待不住了。 他还挺熟， 这位看来不是头一回去。 嗯， 政府，咱们别耽误啊，政府。 饿极了，这位几天没吃了。 政府说我们找一恶格。 您别不理我呀，政府。后来警察很无奈，行行行，待会儿给你买吃的。 哼，这贼是饿怕了呀。 所以你看，人饿了是多着急啊。 人饿了，谁都着急。饿了吃糠甜如蜜。 那你说他是不是为了吃饭进这个看守所才偷手机呢？我现在怀疑 啊，不可能，他饿了为了吃饭偷手机到这儿都是成立的，但是为了偷手机而进看守所那不成立。就是他要进看守所的方法有很多，对吧？包括他要想找饭吃，最简单的方法比这直接的有的都是，他还是想变成钱，然后多买点别的东西。要不然你就找人，你们俩打架，然后到派出所让他给解决问题， 让他给我买两条煎饼果子。 对， 我觉得干嘛打架呢、哎、你直接拿自行车压他脚一下， 压你脚啊，应当压你嘴。 警察 嘴， 警察不来啊，管不了饭。 你看 咱们 管 饭管为什么非得违反社会治安的事儿？ 没违反社会治安，假装嘛。我是说 不要我，我就不给老爷出这个点子。 那你怎么着？ 你把人老爷这就送进罪恶的深渊了。 你糊里他 这一身本领都白光 背了。他应该拿罗晒完之后纹身人之后折跟头换钱。 我觉着贵的你买不起，你吃大闸蟹买不起。 嗯， 你买几袋酸奶喝不行吗？ 哎呦，饿了喝酸奶 那不更饿了吗？ 我跟你说，老品牌真正老北京北冰洋推出那个大瓷罐酸奶啊。 小花，什么品牌推出的也是酸奶？他说饿极了喝酸奶不糖时候， 瓷罐的 铁罐也不行， 特大白瓷罐， 那饿得还快呢。 封口上还有咱们小时候非常熟悉的那些细节，酸奶哦，酸奶没有。 你小时候写大酸奶了，小花，你喝的是盗版的吧？还有什么细节？ 还有皮筋， 嗯， 绷在那个瓶口， 嗯， 吸管捅破纸盖，咔， 这么脆，咔一声。 喝到底儿的时候，那种熟悉的、特有的一种，对对，轰隆隆隆的声音，哎，承载了很多童年的乐趣。 行，老爷，这就是老爷就是做的。 而且啊，这么一高兴，对人生充满了希望。哎，没准去酸奶厂当工人了。 上北冰洋当工人好像有这么一位艺术家哈。 是，但是也不是说去就去的。 哎，没准去了 你到北冰洋应聘，说我想当工人，人问你会什么，我会喝酸奶。 我一听你这咕咕咕的声， 人家立马就说不要，我们这儿做酸奶不要会喝酸奶的。 哦，那这么说我得让老爷好好了解了解咱们记忆中的传统白瓷大罐的酸奶了。 呵， 这话费的，你就说那酸奶怎么了？ 你得跟人讲，我喜欢你们这品牌，我爱喝北京酸奶。 讲啊没有用，你爱喝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你还得明白这酸奶怎么回事。 哎，对，老爷可以接着说呀。子达，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嗯， 原来老北京这酸奶叫涪陵酸奶，为什么叫涪陵酸奶？ 哎， 大来给解释解释， 为什么叫涪陵酸奶？因为它这是伏天喝的特别灵。 没听说。 夏伏天是夏天的，夏天你看冬天很少喝这酸奶的， 嗯， 夏天叫伏天酸奶。 叶鹏在应聘的时候说呀，自打清朝初年， 嚯， 满族和蒙古贵族把奶制品带到北京。 你先等会儿，这叶鹏去应聘都谈清朝的事儿了。 对，他因为是 去我在这个故宫博物院应聘 啊， 就是博物院， 就是故宫里边做饭的地方，博物院。 我喜欢大瓷罐酸奶，那个当年啊，先给皇上呈上的汤膳中就包括酸奶子一品。 嗯， 那么北京的老字号呢，是精于制作宫廷奶酪、双皮奶、奶卷这些颇有技术含量的奶制品，所以我个人非常爱这种奶制品哦。 这个就是甜品了，这个刚才说的酸奶性质又不一样了，这是奶酪的性质，这 对 风格了。 是，您说的很对。 他倒是不抬杠， 嗯。 您听我慢慢的细说，既然您这是罐装的酸奶，那么我就先来说说酸奶。旧时在咱们老北京的胡同里，就有这么一种酸奶，甜中带着酸，酸里裹着甜。 这不冰糖葫芦 吗？对，这个 奶冻顺滑呀，是清新不粘稠。 嗯，这就是咱说那个老酸奶。 对， 它不仅是美味的食品，更是我一个北京人儿时的记忆。 哎，我倒有一个小疑问，大雷， 你说 这样就是。所谓咱们现在喝的这种就是纸杯，就是塑料杯的这种酸奶， 嗯， 它到底这个东西该叫酸奶呢，还是咱们喝的那瓷瓶东西该叫酸奶呢？ 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完全不是一种东西吗？ 吸稠度不一样。 对，它其实都是酸奶。 冻。 对，但是它其实都是酸奶。 都是酸的。 它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做那个肉皮冻似的。你刚熬好那叫不叫肉皮冻？ 哦， 对吧？ 现在的酸奶啊，还有一种偏那个奶酪型的呢。 对， 就冻成嫩块的感觉。 没跟你说吗？那是甜品，那就不是纯酸奶。 Q， 是不是像布丁有点？ 我头一回听说酸奶 Q 的。 酸奶， 老板，你的酸奶好 Q 啊！ 乳酸菌饮品， 知道为什么吗？ 还有酸奶以及到奶酪之间界限，它是有过度的 啊，而且它这个里边的乳酸菌的分配啊，跟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过去小孩啊吃完容易顶着，尤其吃好的容易吃多了，那会儿亏嘴啊，所以经常就用这个乳酸菌呐、酵母片、 克食， 哎，包括山楂丸促进消化。 其实我呢，相比较， 我觉得 还是爱吃那块儿，就是 我觉得奶酪和酸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东西。 对， 酸奶是经过发酵的， 对， 奶制品。 奶酪不发酵吗？ 我觉得就是奶酪里边应该没有乳酸菌类似的东西，所以奶酪是不会助消化，只能拽的。 不对。不对，我给你讲讲。 嗯，你说奶酪也分多少种？ 奶酪啊，它是鲜奶煮，煮到一定的时辰呢，它得加一些酸性的物质让它凝固。 嗯，对。 再除去它里边其他的什么那乳清啊、什么液体啊，再加一些果料，或者你不加，直接做也行，直接吃也行。 对，就是酪类的嘛。 那么它一加这酸性物质到胃里边呢，它还是 对 要促进消化了。所以吃一些奶酪，你也觉得，哎，吃完了以后， 饿了， 也是可以清肠嘛， 就改变一下它这个形态。 哎，过去人还是家里有点底儿的才能吃起奶酪呢。 那当然，奶，真的，牛奶绝对是奢侈品，富贵人家才喝那个呢。 是是，以前都是慈禧太后吃什么那个奶酪啊，而且是养颜的。 养不养颜是现代人讲究的，过去人没有讲究这问题，就知道那个营养好。啊，吃那个 过去要点一个奶酪饽饽， 嗯， 好 吃， 东西 好， 味儿香。 哎，说过去卖奶酪的人呀、还有吆喝， 对，有，卖奶酪，卖奶酪。 你看老北京卖奶酪怎么能这么吆喝呢？ 那应该是 肯定是，哎，酸不溜丢的。 哎，这是奶酪吗？ 奶制品了。 人书上可介绍是 EUO Larry， 没有这么念的，知道吗？他得吆喝出来。哟，他一般要是哟 哦 哟 ，Larry， 哎，这意思差不多了。 哎，而且过去好多卖这个的呀，是咱们内蒙古的。 他这个有奶酪的，有牛羊的这个东西啊。 对对，而且他们是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卖。 这都是这种行商，就跟小摊一样。现在说的小商小贩，那会儿卖菜的。什么剃头的，那会儿都挑着挑走，很少有坐商，那都得趁点钱才能有坐商做起门脸的。 嗯， 这就是老北京过去冰碗儿。老北京最常放的是青红丝。 哎，对对对， 青丝红丝 跟茶汤一样。 对，嗯，就是冰碗啊，就是凉了的茶汤。谁说的 你说的 过去的文人墨客呢也喜欢吃奶酪，你看梁实秋先生就是一位，他说我个人很怕喝奶，可是做成酪我就喜欢喝，酪有酪铺。 对， 最有名的一家呢是前门外门框胡同北头路西。 这个门框胡同北头呢一般就在廊坊二条、廊坊三条、廊坊头条，就在这一块，这个就跟一会儿廊坊二条 那一片就有好多字号嘛， 嗯，月盛斋 嗯， 就在那儿啊， 对，二条嘛。 他说我记不得他的字号了。他们家的酪牛奶纯而新鲜，而且味道与众不同。大碗带果的油夹，酪里边有瓜子仁， 你看有干果吧？ 对，在喝的时候呢，还有东西咀嚼，别有风味。每途经此地，必定喝他两碗。 你看看，有钱人证明梁家这个收入好， 都不是一般人能喝得起， 哎，家世殷厚， 哎， 他才能喝得起。 对，这就是什么雪花酪啊， 哎， 冰碗啊，奶酪啊， 这都是卖给宅门的。 对了，那都是卖给宅门的爷的。 后来呢，有一些文化名人也是可以吃得起的，还有一些就是京剧里的角儿，他们认为这可以润嗓子， 嗯， 还有营养，也可以 固心。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发现这东西糊嗓 子，那是那皮太厚了。 哦， 这个话又说回来了，除了这是一方面以外，他们这也是一种身份的显示。 嗯， 过去说这个有钱有身份地位，怎么显摆自己？吃好的、喝好的、 穿 好 的、 戴 好 的，这四样，对吧？ 俩字儿总结：讲究。 对了。 嗯，哎呀，不过就是这种瓷罐的呀，很多人都说了，好多年没喝，是不是还那个味儿啊？ 那现在又有了，基本上差不太多。 不对， 为什么说现在喝了有人说又变味儿了？两种原因， 是因为原来喝的时候印象已经不深了。 对，第一呢是说 美化了童年的印象， 好多东西呢可能略有调整。 嗯， 其次呢，就是因为现在你的口味重了，我们现在吃好的多了， 嗯， 你再喝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 就跟现在有很多人在追忆啊，我们要回到小时候，回到什么什么年代。那么你真问 哪些零食呢？ 让你回去，你回去吗？他肯定不回去。 你小时候吃的那些甜的就好吃。 我小时候就吃萝卜丝了。 你吃萝卜丝当？ 我爸给我10块钱，我跟我弟抽风啊，买了100袋萝卜丝，差点没吃死。 哎，那倒是明目。 他还通气呢。 所以他现在这个眼睛啊， 对，身体也好。 送你一首诗啊，专门盛赞你。 对，不是盛赞我的。我买完萝卜丝，我还喝热茶呢。 嗯， 说这个前向街头，但一欧 欧，我是一小勺啊， 对， 小勺的一欧。 琼浆满饮润箍喉， 你看到嗓子眼了。 不是说你是箍的一猴啊，结来夏宴如华枝，寒沁心脾爽似秋， 跟过冬天一样， 过秋天一样， 冬秋一样。 如果在那个年代啊，民国，比如说咱们三位在这胡同里相遇了。我吃的这个奶酪， 我就想问， 我吃的冰糖葫芦，老爷看你的了， 萝卜丝。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 糖串儿，大糖， 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72遍，恭候您。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那天有一人问小柱，哎，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的一年能挣多少钱吗？小柱说30万。人说啊，30万就你诚实了吗？小柱说啊，我诚实了。 小柱还写过一个对联儿，哎呀，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啊，听他给我们念，我们才明白写什么。我爱上学，知识给我力量。啊，这是上联哈。啊，下联呢？我爱上班，工作使我快乐。哦，横批，不存在的。 王大磊啊，去家门口一个什么什么小店啊买吃的去了。

FM89.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人有我在用它，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有没有周边一些粉丝过分的投入，比如说把这个荧光棒拽你们脑袋上？ 干嘛非得拽我们脑袋上啊？ 我们也不是粉丝，他也不崇拜我， 我们也不去看演唱会。 拽就不合适，就是他如果太激动了，呼一起来，爆米花好几十个进去。 他首先在我前边，他还站起来把爆米花桶周翻了， 还扔你后背上， 还扔我后脖领子里。 他好像抛着扔的， 这就跟那是你在车头了走，你在车后了走啊？ 有可能在你后头呀，对吧？扔荧光棒的在你前面，但是站 高爆米花的在你后 头，在你后边， 在前面一扔那个荧光棒，一领你眼神，后边站着把玻璃哗倒爆米花。 左边这个可乐洒了一激动，右边这个冲你耳朵啊大声唱歌， 这就是想弄死我。 就你是不爱听这演唱会的。 那我去干嘛去了？ 这个你是因为白得了一张票，你就会去看看去。他没想到你周边坐这么四位， 哦，全让我赶上了， 团团围坐呀。 有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 一样都没有啊。 有疯狂的，也没有这样的。 疯狂怎么着？就是在你旁边撕心裂肺的高喊啊！ 这是看球去了吧？ 那是踩他脚了。 伊森。Herbie， 这还是看球呢？ 没有啊。 看球才这么喊的，队员名字也是这么喊，阿布林，就这么喊，科比，都 你看啊，大磊就没看过，人家不是那么喊，人是马布里 MVP， 类似。 震得你耳朵有点嗡嗡嗡直响， 你说话也都费劲， 真是应该少看音乐会， 多听相声。 他不爱听相声啊，好，再来个。 相声和听音乐会的粉丝的差异还是很大， 多心 顶多这个接接下茬儿，这听相声的演唱会粉丝那简直是全身心的投入啊， 站起来大家伙一块合唱， 对，大清唱大清力合唱，而且得摇身体从左边到右边了，你还不得配合着 人浪， 因为你本来想坐那儿不动，旁边那一下给你提了起来了， 不由得你不起来。 这位也身形这魁梧一点， 而且你前面呢也都起来了，你坐那也实在看不见，也只能站起来了， 要就这气氛。 然后你前面那个跳的也实在太难看了，80%的时间在顺拐， 而且前面那位完完全全能把你挡上。 然后我就给人示范了一个，应该这么摇。 对， 是这样。 这是那位套马的汉子啊， 确实像疯了的。不过确实，这些歌迷粉丝什么疯狂行动都有，站在椅子上，我见我从始至终站一场就一直在这唱，哎呀哎呦 哎呦，这是看日本歌剧呢，这 我怕让粉丝呢是一直就是自言自语，你怎么才来北京啊， 就是那个歌星往前一走，哇，往前冲的， 对，你说您说什么他也听不见，你还老跟他是有来有往的， 对，他要说什么我爱你， 没错，我爱你。 我歌星说一句我爱你，然后就所有女的都以为爱你， 对，然后说那个我在北京感觉到稍微有些干燥，你要好好爱自己， 对， 多吃维生素， 少吃卤煮， 这是来几个大夫还一块跺脚的， 咚咚咚，没错， 这个粉丝的疯狂是可以理解的，从古至今都这样， 是， 你比如那个有一个成语叫治国盈车呀， 什么意思？ 潘安啊， 哦，什么意思？ 长安走到大街上，然后赶着一辆马车嘛，等他从这大街过去之后，那车上就满了，全是扔的果子，制果营车嘛， 这就跟马戏团一样， 不是那意思。庞安，我爱你！庞安，我爱死你！ 哎，真的，你说古人要这样的话啊，就是大车，我爱你。那 什么呀？ 待会儿看，你怎么才来长安啊？ 你咋才来呢？ 多吃谷，多吃素。 那会儿也不知道什么叫维生素。 对，就反正就说就行了， 净吃米饭是吧，多吃谷多吃素，连菜都不给，多吃鸡， 少吃鱼， 鱼生火， 肉生痰， 萝卜白菜 保平安。 这几个大夫又来了， 要是你碰巧有这么一位坐你旁边，你也不能说不幸不幸运，可是挺吵的，真是。 不是，这是这样，你们俩共同都这么喜欢，都是这种状态，会感到相见恨晚。 可关键是你们俩这声呢，都压过了主唱那位，都压过了偶像本身。 那会儿是 演唱会的， 那会儿不注重听了，这会儿要这种气氛，那就怕那四个人围的是老叶， 那位就惨了。 哎，不过那前不久的张学友演唱会，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粉丝全程的跟唱，当唱到那个想和你吹吹风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但是还在奋力的嘶吼，你就能感觉他这个咽炎、喉炎， 各种炎全 咽炎、喉炎、咽喉炎 一起发作了。然后邻座那位呢，表示哎，要不是安检太严，方天画戟带不进来啊。 炸 我是真想 他那赤兔马是被摔来的， 也恨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咱们可以听听啊。 我也在去吹吹风，去吹吹风。 哎，你听完以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歌迷？ 我觉得这 是一个有体力的歌迷。 太累了，这 旁边有几位说了，您这风是不是吹得有点忒大了？ 忒累了。 你一定要控制你自己啊。 哎，粉丝有时候控制不住，就跟你这么迷我，你控制住吗？ 你快点， 你控制我 啊！我们早晚得控制你，告诉你。而且，以后我觉得提醒一下老爷，买票的时候呢，问一下周边都是谁。 我没法问， 我怎么问呀、啊？我说老人家问您一下，旁边是不爱听的吗？ 对，左边张三，右边李四。 你得跟那个票务搞好关系啊。 可是问题是这样，你即便问清了，当天要不是本人来也麻烦。 全想到了， 他问了四边，就坐了四个姑娘，但实际上 来四个老太太，老太太进来人说要二婶，今儿我子弹我过生日，咱听一回。台上还唱 小情博士，楼上 对，台上还唱呢，蹦蹦蹦， 打扫完了东屋啊，打扫西屋，挨了我的红，蹦蹦蹦， 好家伙，老太太。 哦、老叶听评戏去了， 对， 评戏名家演唱会，他去那声嘶力竭的，四老太太看着他，小伙子坐下吧。现在像你这样爱评戏的不多了， 对，尤其是你这岁数，小伙子。 我们有一个闺女，我有一个闺女，我有一个闺女，我有一个闺女。 我们那闺女上回说了，看演唱会的时候，中间那唱没给气死，还是我呀。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点接妈。坐着晒会太阳吧。 哎呦， 妈，您出来转悠转悠吧，透透气。您这病了好几天了。 我呀，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啊。 哎， 食欲大增啊。 妈，您就说想吃什么，不用这么多拐弯抹角的话。 我知道妈爱吃什么。 爱吃什么？ 妈最爱吃肉。 妈，您这次这病人让您少吃肉。 少吃肉不等于不吃肉啊。 行， 那您想怎么着， 咱们取个钟。 哎， 给我弄几个肉包子吧。 肉包子 行。妈，咱们旁边有个包子铺，让那个大强，我到时候给你买呀。您吃八斤。 少理我。 对，怎么了？那包子铺还行，真的离咱家近，那个儿还大。 别说话。 妈，这不说话你怎么吃包子呀？ 您怎么理解我的精神？ 我 想吃这包子，它不是咱眼巴前儿这个。上回您买那这么大个那个， 我知道， 一肉丸的，里边又是蘑菇，又是肉丁儿，我就想吃这样的大包子。 妈，坐下坐下坐下，知道您那意思了。 妈，您别玩命，那不是上次出差带回来的吗？ 行。 啊，是行啊。 行。 是行，对，我是出差带回来的。 来，我给你收拾箱子啊。 当然。 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跟亲闺女一样啊。 不是妈， 我这亲儿子简直就是垃圾站里抱来的。 我没说要去，这个走了。 票给你拿订好了啊，已经。 你知道去哪儿吗？这订好。 就是你上回出差那地儿吧，买包子啊，这么大，全家吃，你俩我仨他四个，我记得呢。 这是什么账？ 你俩他仨，我可没吃着四个。 那我就不知道妈你是不是还藏起来了。妈，妈跟你开玩笑的。好了， 你们先给我送送行吧。 那强儿怎么着，既然妈要得急，那中午饭你就没法在家吃了 啊。 我已经给你订好票了，下午一点的。 哎呦媳妇， 现在要再不走啊就赶不上了。 哎呦 妈，我把这出租车都给你叫好了啊。 妈呀， 哎， 您这病啊好不了了。 来， 这是亲儿子说的话吗？ 不忌口啊你。 哎呀妈，想吃这个你就大人老小孩嘛。来，把你这袋子 拿豁出去了。 对，快点穿鞋。 这就是愣轰啊，我看出来媳妇儿不光是妈想吃这包子呀，你也绝对是想吃。 要说心里话的话不能说不想。 好好好， 拿大口袋装啊。 哎， 拿着 大口袋装。拿我打包子去是吧？ 多买点，多买点，妈爱吃，存着。 拿我打包子。 瞎说什么？瞎说什么？ 行了，走了， 走，快点，快点。 狗子，早点回来。 哎呦，小名都想起来了。 闺女， 妈锁着吧，反锁。 哎呦，回家。 妈这计策不错吧？ 掉狗离神。 妈。想起来咱们就要吃上大包子了，我内心很激动，你呢？ 我连醋都准备好了。哎， 耶、 yeah, 哎，包子快来喽！ 哎，我呀，黄瓜也拍好了，腌萝卜丝呢也弄得了，就等这包子回来，咱小米粥吃肉包子。 可算是到地方了，真不容易，我得想想上次在哪家买的。2年多了，那店还在不在了？我记得是在这儿，真排大队。我问问。哎，大哥。 哎。 哟，二位大哥。 哎。 您这是排队买？ 我就是买报纸尝尝呀。 买报纸尝尝。 买包子。 买包子。 包子。 这报纸就是好吃的呀。 好，您别抱着好吃的，您那边歇会儿。大哥，您说话我听不懂，我还跟这大哥聊吧。 就是的， 这包子铺是不是开好长时间了？ 哎呦，好些年了， 特别火那个是吧？ 感情。 得嘞，就是这儿了。那您这是最后一个，我排最后的了啊。 得嘞。 队怎么这么长啊？ 哎呀，一屉顶一屉，你得等着。 是包子都那样啊，我就没想到这包子能有这么火。 哎呀， 行了行了，您常来买哈。 不常来， 家有病人是吧？ 哎，这小伙子怎么说话？ 你爱吃包子的时候，我是 你还跟那大哥聊吧，不理你了，没不会说话，谁家有病人呢？吃多了， 这大哥， 哎，这的报纸是真报纸啊！ 我知道这报纸不错。哎呦，可算到我了，买包子。 你要多少？ 我要3斤。 对不起。 啊，对不起。 不卖。 哎，你这不是包子铺吗？ 对，我们卖包子。 那我买包子为什么不卖啊？ 你买3斤对吗？ 对呀、啊， 不卖。 不，那什么意思？买少了不卖？ 往这儿看， 每人限购2斤。 限购2斤。 不是你们这包子怎么干嘛还限购啊？ 经理，又有人矫情了。 我跟您说啊，我已经解释的不能再解释了。 不是，我跟您说啊，我也是。 包子是一屉顶一屉。 我知道。 所以呢，每人限购2斤。 您这又不是什么紧俏商品，这包子这东西老蒸老有，对吧？只要有馅有皮就有包子。 后边的往前来。 哎，您听我说，哎，您大哥您先往后点啊。我听我说完了，我呢有个特殊情况，我不是自己吃，我是全家人，关键是我母亲想吃，您知道吧？ 2斤， 不是 二斤还不够人老人家吃啊？ 他是因为啊，我母亲病了，就好吃这口。 二斤， 来一次不容。 你打算撑死你妈？ 您怎么说话？我不是这意思。 二斤， 我跟您说，我是从外地来的。 二斤，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二斤， 我，您还会说点别 的？您可以明天再来买二斤。 不是，明天再来，我是外地。我跟您说，我在这儿没有住宿。我买完包子， 来一趟外地不住宿啊？ 我妈不是着急吃包子吗？这包子又搁不住，我所以赶紧买的往返车票。一会儿我就坐火车回去，好不好？您呢，给我多拿一斤。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哎， 家里是有病人的， 哎、 您要是外地的， 家道比较远， 不容易。哎，您要是不一次带够了呢，您还得再来， 让家人都尝尝啊。 明白了，明白了。 给您扬名去。 那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哎，怎么样？ 二斤， 二斤， 一斤都不多卖。 不是你们这个干嘛呀？至于不至于啊？我都说成这样了， 来后边这位， 人都有， 来往前来， 通融劲 儿。二斤， 累。 二斤， 放下，停。 好嘞， 停，都别买了。我有买有卖，我给你钱，我不差钱，要不我加价买行不行？ 那么不愿意卖行不行？ 哎，你这是抬杠啊！ 不是不愿意卖您一个，是大家都是只买二斤，您要是买三斤，我们怎么跟那些人？ 他们家道没我远呢，我是外地的。 最后这对牌那老头，您买了三斤。那他后边有可能就一斤都买不到，挠您怎么办？ 他追不上我不是死，我买完我就走。我就跟你说，我离开这地儿，我再也不回来了，不行吗？ 你有妈，人家也有儿子，人家就不想吃包子吧？ 他儿子吃包子，老头怎么跟我们家整道呢？我跟你说，二先生，我这有火车票，您看我这晚上车。 二斤， 我说二斤同志， 二斤， 咱没完了。 二斤， 来人呐！ 二斤。 还有别人没有？ 二斤， 110同志， 二斤， 快来吧！ 二斤， 我在哪？要2斤。 好，他终于答应买二斤了，给2斤。 刚才我们说一个事儿啊，刊登在《华商晨报》上。王女士专程从抚顺来到沈阳，给80岁的老母亲买包子，没想到购买的时候遭遇波折。王女士想买3斤包子，而包子铺坚持每人一天只能买2斤。王女士一气之下将包子铺告上法庭。 根据律师的解释，依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及相关规定，包子铺对消费者拒卖包子的做法确实有些不妥。顾客呢，享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享受公平交易的权利。公平交易的权利不仅体现在交易的价格上，还体现在交易的条件上。 对于交易的主体应该是公平的，不应该将商品选择性卖给顾客，也不应该在没有提前通知顾客的情况下施行限购。 三斤包子就闹到法庭上去了，真是得不偿失。 那包子铺到底怎么想的呢？原来啊，他们觉得美国蒸出来的包子数量有限，如果一位顾客一次性买的太多，必将影响到其他的顾客。所以呢，这个包子铺的管理人员表示说，可以让老板给这个王女士赔个礼道个歉，也可以再给她拿2斤包子。 看来这个包子铺的店主还真是放眼全球了。 为什么？ 因为他怕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吃不上包子。 2斤。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那会儿上课，老师训小柱，我说小柱，你说你上课呀，你吃个糖啊，吃个瓜子儿也就罢了。你说你吃这东西啊，比胳膊还长，那么憨的，那么大根甘蔗，你就那么吃，啊？你说让老师我看着你，我多心累。我劝你多少回呀，你也不听。我想拿粉笔砍你一下，我还真怕你一回手把甘蔗给我扔回来。 严小柱呢，跟老板去见客户，老板开自己的车，拐弯的时候突然冲出一条狗，眼看就撞上了，老板一个急刹车停下来了，没想到那狗机灵也刹住了，把小柱乐的，哎，你看狗还会刹车。结果呢，严小柱就跟公司说拜拜了。 人家采访小花，哎呀小花， 这么多年你最佩服你丈夫什么？小花想了想啊，我最佩服我丈夫沉得住气。咦，为什么佩服他沉得住气呢？当然了，这么多年他还没出现呢。 那天呢，王大磊他们单位开会，主任说了，咱们这个部门的员工一定要团结，咱们好比一个键盘，哎，所有的人都好比按键，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是不可缺少的啊。王大磊就说了，那个主任，我什么按键呢？主任想了想，你就 F7 吧。 F7 干嘛的呀？占个地方，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能干嘛用。 哎呀，小花啊，当年有这么一个男朋友，小花就问她男朋友，亲爱的，你觉得我有哪些优点呢？她男朋友说，小花你想想啊，你美丽，你温柔，你聪明，你贤惠，你气质好。哎呦，小花说的，那不行，你还得说说我有什么缺点呀。她男朋友说，好骗。 小柱的哥带嫂子回家吃饭，趁着嫂子和老妈在厨房忙的时候，小柱他哥就跟他老爸说了，爸，结婚后我一个月才有800块零用钱，这怎么够啊？你到时候你帮我说一下。他爸一听，多少？800。大姑说，是啊。他爸表情严肃起来，两腮鼓动，似乎要做什么决定。小柱看了看他爸说，哎，这么多年我都没看出我爸这样式的表情，这个两腮鼓动啊。终于他爸说话了，我一个月才450，你整200给我呗。 些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眼神相撞的瞬间，就是爱吧。